轻柔柔的风吹过我的胸口，你我却站在这离别的路口，没有一句挽留，没有一句借口，只有影子在随着那时间游走。我们的昨天太短，等不到天长地久，我们的明天太远，换不来幸福相守。离别的天，灰色的蓝，承载着我的旧梦。挥别的手，再多温柔，握不住心里的痛。我的明天是哪一天，我才能停止想念？忘了时间，忘了昨天，爱与恨不再重演。在随着那时间游走，我们的昨天太短，等不到天长地久，我们的明天太远，换不来幸福相守。离别的天，灰色的蓝，承载着我的旧梦。挥别的手，再多温柔，握不住心里的痛。我的明天是哪一天，我才能停止想念？忘了时间，忘了昨天，爱与恨不再重演。离别的天，灰色的蓝，承载着我的旧梦。挥别的手，再多温柔，握不住心里的痛。我的明天是哪一天，我才能停止想念？忘了时间，忘了昨天，爱与恨不再重演。忘了时间，忘了昨天，爱与恨不再重演。